第四節翻嚟。一个中港车司机过气嘅 卡拉 OK， 我见佢一个女啊。 嗱，我阿哥咧就号称卡拉 OK 歌王，向中港车司机。 嗱、啊，呢一样嘢咧就真系唔系吹水噶，你唔好当我真系唔抹嘴啊，大佬。嗱，我点解会证实我自己好嘢咧？咁啊，喺深圳，而家执咗粒未啊？格兰文天大酒店 仲喺度， 啊，仲喺度，即系未执啊。咁啊，我不嬲都知道我系唱歌有翻咁上下啦，系咪啊？嗱，我嗰、那个师兄行咗出去啊，佢唔好喺度笑啊，佢知道我好嘢嚟噶。佢都话如果我唱歌咧就沟死女噶啦，我而家呢个老婆都系听到我唱歌，佢点解人唱歌咁冇感情嘅咧？咁啊，我同埋成班中港司机啦，系咪啊？咁啊，夜晚啊卡拉 OK 啦，嗰阵时仲系八至八嘅啫，八至八喎，黄冈未曾八至十喎。咁啊，出去格兰文天咁啊，坐下啦吓。咁啊，有表演嘅，有个驻场歌手唱歌啦。咁佢未唱之前咧，就我上去整翻首叫做嗰阵时嘅所谓饮歌啦吓、啊，就同安格最出名嗰只咩 嘢嚟噶？ 梗系唔系啦？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啊？嘛，系咪啊？ 系。 哇！我唱完落翻嚟，咁我哋啲中港司机，我一上去唱，唔使讲啊，掌声雷动啊，直头好似表演咁。咁啊，继续我哋喺度倾偈啊，饮啦，饮酒啊，各样嘢啦，系咪咁啊？啊，嗰、那个驻场嗰、那个，咁啊，当然一个卡拉 OK 唔系净系我上台唱噶，咁就其他人唱噶。咁啊，卒之嗰次我证实咗，我真系歌王嚟嘅。嗰、那个靓女驻场歌手专登走埋嚟我张台度，请我上去同佢合唱， 系咪冇人咋？ 唔系啊，你知道我呢个人系比较矜持嘅， 吓、啊，即系低调。 系你咁样请我，真系心惊惊噶嘛？系咪啊？啊，咁啊，唱咩歌咧？合唱咁啊，其实就好易嘅啫，合唱系咪啊？我啊啱啱识佢嘅，佢咩名都唔知，咁我哋就梗系整首当时最流行嘅《无言的结局》啦，系嘛？嗱，我真系记得好清楚，因为巴 Q 币啊嘛，一唱完又系掌声雷动，唔使讲，又话 encore 又话成，搞到我踢晒脚都唔好意思。 早啲转行啦， 唔系啊！啲人话我点解嗰阵时梅艳芳嗰届你唔去参加，咁我话我参加冇梅艳芳嘅。啊，好恶搞噶！你嗱，我肥仔 Peter 师兄仔又喺出边笑，佢成日唔记得佢讲嗰啲嘢嘅。佢话佢跳舞咧就佢沟死女嘅，唱歌咧就我真系冇乜如果对手。嗱、啊，你千祈唔好讲而家嗰啲，全部唔识，听唔入耳。啊，我哋今年啊，小生今年六十岁，六十岁啊，我哋最叻最叻最新嗰、那个，我认为佢。会唱佢嗰啲歌咧，已经系张学友噶啦，吓、啊，跟住打后嗰啲咧，全部不知道，唔识，因为我都唔知噏乜，系嘛？ 其实咧喺做中港车司机咧嘅技能咧，卡拉 OK 基本上鸡得嘅，嗰晚就系卡拉 OK。 嗱、啊，咁又讲翻，哇，喺讲我个古仔讲咗三分钟啊，咁啊讲翻啲女啦。咁以前嗰啲卡拉 OK 咧，就冇咁巴闭嘅，就系佢坐低咧，咁啊叫完嘢饮啊，妈咪入嚟啊，咁啊介绍女俾你嘅啫。咁啊后期整到咧，就好似我哋大富豪、大都会都系带嚟噶，但系咧而家企晒喺门口一扎着旗袍嘅，嗰啲女唔系陪你噶，但系已经摆到咁靓噶啦。啊，咁啊有啲点样咧？我哋去。堂下卡拉 OK 啊！喂，我哋真系唔系妈咪带嚟噶，系自己入去小姐休息室度拣噶，真系过百条女噶， 好多年前啊！ 佢嗰啲休息室咧，唔系梳妆台，唔系成噶，好似以前旧式嗰啲睇医局街咪有间医局嘅， 系啊， 嗰啲木凳排排坐嘅，一行行咁其实就系、是，讲得最清楚系咩咧？就系、是、教会听耶稣嘅牧师喺上面讲嘢咧，下低排排，嗱啲女系咁嘅。 咁就自己去揀。揀啱嗰个呢就嗌佢，梗唔係上房啦，上卡拉 OK 房唱歌啫，唔好咁心邪啊大家。咁百几二百条㗎喇。如果你讲女就真係。 少。因为我哋已经过气，我哋过气啦。因为嗰时东莞后尾嗰啲啊，2009年、2011年嗰啲啊，2012年嗰啲辉煌，我哋真系唔知道。但系咧就，即系我自己本身咧就好中意卡拉 OK 嘅。 嗯， 啊，因为我自己唱歌唔好。 嗯， 啊，第二好肥，比而家肥多百磅。啊，即系咧就，我又唔饮酒，其实我真系唔中意卡拉 OK。不过成日有啲人嗌啊，咁啊去咯。去真其实咧就。招呼啲保关员嘅啫，同啲同埋啲特司机啫，我去真系实带埋佢哋去，跟住咧我叫条女咧跟住佢哋几个男仔咧就几多个男人就真系砌佢嘅啫，咁啊唱歌都少， 唔系砌佢，即系摸下佢啊，同佢玩啊咁啫，哇！你讲到啊，好似莫天大，好似无遮大会咁，呢个人真系啊，系咪 咁啊，咁嘅啫，嗱，我哋嗰阵时咧就因为嗰阵时系冇分卡，冇分嘅。大陆人去卡拉 OK 就基本上就系有女叫嘅卡拉 OK， 嗯， 系嘛？佢正经人嘅，佢都习惯咗。佢有女人，佢譬如佢喺工厂度做会计又好，工厂妹又好啦，佢都系嚟呢啲地方玩嘅啫嘛， 嗯， 系嘛？跟住你坐低，你叫条女又系喺呢度玩嘅啫。 啊，系冇嘢噶噃。即系我做工厂妹，做喺工厂会计，咁大家卡拉 OK， 咁你又叫个小姐嚟，要俾200蚊小费佢嘅，或者100蚊小费嘅，咁啊呢个做会计嘅小姐唔觉得你有问题嘅， 唔觉嘅， 系啊，唔觉得你有问题嘅，又系好过瘾 嘅，系啊，佢觉得系正常嘅， 啊， 个正常嘅，全部大陆啲女仔男仔觉得好正常，我嚟呢度，喂。你啊两个即系唔好话我唔够胆讲正正经啦，即系同事佢两个嚟，我叫条女嚟坐，咁，其实系点嘅咧？我嗰阵时譬如喺肇庆有间新开嘅卡拉 OK， 又系唔知点解嘅，我成班去卡拉 OK 玩都冇谂住叫女，一嚟到跟住明明系四个人嘅啫，嗰间房坐咗13、14个人， 哇！ 因为觉得有老细，即系冇讲女先啦，就嗰啲报关员啊，识得嘅司机啊，唔知点解嗰啲人我都唔识嘅，成间房都坐满。 哦， 就系嚟唱卡拉 OK 啊，搵着数嘅啫。 咁啊，喂，即系呼朋结友啊，只要有老细肯俾钱呢张单，就唔知点解唔系近期，近期我喺深圳，即系早两年啦，所以近期喺呢个 KTV， 喺东门嗰度。KTV 量贩嗰间，去唱下低就正常啦。约咗即系都讲得噶啦，佢啱啱退咗休。阿黄生就系东门街道办嘅主任。 嗯， 咁啊食饭，佢就新识咗个女朋友，咁啊离咗婚，谂住同呢个女朋友结婚，咁啊就嗌我哋食饭喺东门卡拉 OK， 咁啊去到，咁啊都知道噶啦，呢当官嘅都系我哋负责埋单嘅啦。坐低，跟住嗰条女就叫另外一啲女，嗰啲女又再叫，跟住又系咁样叫成间房坐捻喎。 明明我两三个人坐间细房嘅啫，点解要去搵间大房嘅咧？好 系啊，咁 Q 奇怪喎，就系唔好蚀底，有着数，有老细。 唔系咁样讲噶，有啲嘢你又唔明白噶，当中嗰个心思熟虑啊，嗰样嘢咧嗱。有个老细俾钱，佢唔一定系揾你，佢哋其实嚟嘅意思咧，唔系揾你着数噶。我希望嚟到呢度咧，你会有其他人我会识到。譬如你请嗰个街道办嗰个食饭，咁有其他啦。如果有其他男人嚟嘅咧，我哋呢啲姊妹们嚟到嘅咧，可能有机会识到嘅。譬如你大飞去到咁吓，喂，咁人哋唔知你有冇朋友嚟噶嘛？咁佢哋话谂住你系大老细啊嘛，咁啊跟住你又识班大老细嚟到，咁点啊？吓，嗰条数好襟计噶。如果个大老细睇啱佢，或者大家一见钟情啊，如何如何咁下回分解嘅嘢，有下回分解嘅嘢咧，咁嗰条数就好襟计噶嘛。呢啲系要讲彩数乜嘢，你都中个头埋先啫。嗰啲女啊，中咗个头埋嚟先，系嘛？我唔中埋嚟咧就冇机会噶，中埋嚟就有机会噶啦。咁佢唔知道你。即系两个男人噶， 唔系，我都话啦，我同阿黎先生就 请阿黄生，即系佢 即系三个男人， 三个男人佢话交屋企今晚，咁我哋冇就两个加条仔条去啫，咁佢就同埋佢未婚妻啦，当时，咁而家真系娶咗老婆啦，咁诶嚟，跟住佢嗰个佢哋都觉得好正常啊，佢个未婚妻就叫咗佢一个姊妹过嚟，跟住佢个姊妹再带咗两个，而嗰两个就带咗七个， 哇点啊！ 唔识你嘅、哦，佢唔识你先得人惊、哦。我爸，即系唔好开名，阿黄生咁啊，同佢讲，喂，话你啲朋友嚟，我唔识佢哋嘅，识过啫。跟住佢又真系问佢未婚妻，咁样啫，嗰两个朋友嚟，其他嗰七个唔识嘅。件事系咁样嘅，话埋嗰张单就用啦，扑你个街，我话。即系咧，每一次我哋食饭都有呢啲问题，即系同正经人家食饭啦。我唔系讲话哎呀啦，我先讲女，我唔系话你要咩，甚至我哋最兴噶啦，一鸡请报关人员食饭，大家一齐走，唔好意思唔请人食一饭啦，食完餐饭一话去唱歌，咁嗰个报关员咧， 哦，呼朋唤友咯， 真系多到 啊！ 即系嗰啲人系唔识噶嘛，但系佢觉得有老细，我叫人，我有面子， 系 同人讲，诶、哎，开咩酒咩酒，生果唔够乜乜， 冇啊嘛，真系青岛啤，捞签嘅啫，开咩酒，老青嘅啫嘛， 系啤酒，但系即系话咁讲咯，即系开咩啤酒都有分嘅，譬如好似我哋嗰阵肇庆咁。个个都饮蓝带噶嘛？ 哦，咁、啊、但 系系唔系蓝带本身就已经系 大陆做， 系肇庆 啊， 肇庆厂 系 吓，咁、啊、但系因为肇庆有厂，所以 cheap， 吓、就冇咩人饮啊，肇庆人就唔系好饮蓝带，咁你好似香港人咁，诶、哎，我饮生力啦吓、啊，新鲜啊嘛，佢哋唔饮，咁啊睇一啲即系。高级一啲嘅啤酒都有分噶嘛，我唔饮青岛，我饮蓝带，蓝带都有噶，吓唔系诶蓝莓都有噶，诶喜力都有噶，吓、要饮啲进口嘅，吓咁啊计嗰条数，总唔知咧，后屘我都好怕，因为我自己本身对司机啊，吓即系到大陆，因为我哋本身。下个礼拜讲啲所谓棍头司机，屌你老母，真系食捻到你尽！我咁大个仔，即系最好意笑就系我生日，我出钱请食饭，人哋话送蛋糕俾我，哎，下个礼拜翻嚟讲，总唔知咧就系、是、做中港车司机，佢哋觉得你香港人，即系当年系搵到钱嘅，吓、你哋找得起谁，你应该请我嘅。其实从来嘅心态都系咁， 唔系应该请你，你真系请佢，你真系搞错咗，你系争咗佢嘅。 系冇错， 唉，你今次适逢其会，你嚟还翻俾我嘅啫。唉，你争咗我，咁咪食多啲啦，我食唔晒，咁啊，梗系要朋友嚟啦。你争咗我噶嘛，几多就唔知道，总之系食硬你。 但系咧，负责即系譬如好似你当报关又好，做厂嗰、那个搬货组长有啦，佢使得喐人嘅、哦，因为每一次有人嚟，佢都会叫佢嗰班人嚟，即系呢班人吓冇、能力嘅人，因为食七抢一晚卡拉 OK 好多钱噶、啊，当年嗰阵时喺肇庆打份工600蚊，我嗰晚消费使1300蚊，系咪我哋成班嚟食你嘅？就是我两个月的人工。 哦。 是吗咁好啦佢嚟。但呢班人就知道呢、這个报关员或者边一个吓、会有中港车或者中港车司机呢捞得熟啲嘅夜晚会出去食饭玩呢咁佢哋就会好似收咗铃咁呢班人就跟住佢嚟。 哦咁第日咁又。咁啊，嗰个保关员啊，或者嗰、那个咩组长啊，咁啊，咁佢啊有面啦、啊。第一系嘛，咁啊第二，咁就佢咁都好噶、啊，喂，咁你请佢食饭，或者请佢卡拉 OK， 佢叫得嗰班人嚟做嘢，嗰班人其实就帮你做嘢 嘅。系啊，都系咁啊啱吓，因为仲有一样嘢嘅，佢哋可能咧，譬如好似唔好话肇庆啦，譬如好似有啲地方，佢哋系唔会去嗰地方食嘢，佢会特登同你讲。嗰、那个特别好食，其实佢自己冇去过，咁、希望你去就带埋我去，等我有机会去嗰啲。 系啱， 系咪啊？即系啲， 哇！你写咩啊？嗰阵时 食嗰啲系咪咩咩？嗱，我真系去肇庆咧，我先知道哇，真系好系好食嘅。而家甩晒啲牙，冇办法啦吓。嗰阵时我最中意食嗰只咩竹肠啊，白灼又好食， 系竹肠， 白灼又好 新鲜。 佢嗰个盐焗又好食。另外一只系咪嗰只嗰啲叫做海南定系南海羊肉庄啊？嗰啲 南海羊庄， 羊庄。啊，又系好食，嗰啲风味同我哋平时食嗰啲羊肉系完全唔同，但系就真系好食。咁啊，讲到咁好食咧，我哋就够钟咯噃。 下个礼拜再见。 嗯，拜拜。 拜拜。